深深地责备自己，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，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，不是我不小心，只是真情难以抗拒，不是我存心故意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曾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古老的传说，昔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永不停地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